你家里来呀、啊？ 不对，啊，好好好好，我的家到底在什么地方？ 你的家在兔子洞里呀、啊。 好，兔子洞到底在什么地方？ 兔子洞在一棵树底下。 好，在哪能见到树呢？ 在森林里。 啊，对，森林里。 哦，唐耳朵，你的家在森林里呀、啊？ 你去过吗？ 我好像没去过。 啊，好，那你猜一猜，森林里到底有什么？ 森林里有一棵树。 啊，有一棵树。 树底下有一个洞。 啊，有一个洞。 那是一个兔子洞。 啊，兔子洞。 兔子洞里有兔子。 好吧，著名的主持人同样的话说八遍了。 嗯，唐耳朵，你什么时候带我到你的森林的家去看一看呢、啊、 现在。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德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，他们是奥利弗·舍尔茨和卡奇亚·格尔曼，是由王兴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唐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小树懒和他的大树。在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，生长着许多许多的大树。那个地方啊，天气又热又湿，大树都长得非常非常的高，人们管他们叫森林巨人。森林巨人长得茂密极了，树梢紧紧靠着树梢，树枝也亲密地拥抱着。一只小树懒挂在一棵大树上，这会儿啊，它正睡得又香又甜呢。树叶轻轻地抚摸着小树懒的后背，太阳暖暖地照着它的皮毛。小树懒觉得这儿真是太舒服了，他再也不想去任何地方。他的梦里面只有大树叶子的悄悄话和树枝秋千。小树懒用他长长的胳膊紧紧地绕住树干，树皮上绿绿的苔藓也爬到了小树懒的皮毛上，就像在他身上开出了绿色的小花。小树懒就这样和他的大树粘在了一起，共同生长着。他闻着木头和花的清香，睡得又深又沉。树干上有只眼睛，白天黑夜地守护着他。一切都是这样的美好，似乎会永远继续下去。就是在白天，小树懒也会没完没了地睡大觉，他最喜欢大树了。可是突然有一天，鼯鼠从树枝上跳了下来，猴子吱吱吱地叫着在树枝之间跳来跳去，森林里忽然响起了一阵刺耳的拉锯声，吱，声音大得盖过了猴子的叫声。那锋利的锯子好像像吃不饱似的啃着树干，只听见咔嚓一声，小树懒的大树被锯倒了，小树懒和大树一起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可这个时候，小树懒还紧紧地抱着树干呢，它还在沉睡着。它只是做了个梦，梦见人们怎样把大树从森林里运了出去，一个钢铁的大爪子把树干举起来装在了一条船上，那条船上装满了又粗又圆的树干，一根落着一根，没有了树枝也没有了树叶，只剩下光秃秃圆溜溜的一截树干了。小树懒紧紧地抱在树干上继续做着梦，他觉得这个梦太奇怪了。 后来，这艘船载着大树在大海上航行，穿过了半个地球。小树懒还在梦里，他梦见了海浪的声音，哗啦哗啦，就像在森林里，大树的树叶在说悄悄话。这次旅行从白天到晚上，经过了海洋、河流和陆地，最后到了一个很吵很闹的地方。那儿的烟囱冒着黑烟，机器轰隆隆地叫着。这时候小树懒怎么也睡不着了，他小心地睁开了一只眼睛，先看到了一个钢铁做的尖尖的爪子，又看到周围的地上落成了山的树干。这下小树懒吓得从树干上掉了下来。 我的大森林呢？大森林去哪儿了？ 那锋利的爪子把树干一根接一根地抓进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工厂。小树懒的大树也马上要被抓走了。小树懒忽然明白了，要是自己再不逃跑，可能就会永远被关在这个地方了。当小树懒逃跑到了工厂的房子后面的时候，他惊讶的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在那里堆满了刚刚做好的新桌椅，他们一个落一个，就像大树一样越落越高。小树懒的大树不见了。一棵树不可能像椅子那样用四条腿站着，更不应该是光溜溜直挺挺的。大树的表面应该是粗糙的，树枝应该是弯曲的。小树懒忽然坐到了一把椅子上，因为他发现在凳子的面上有一只眼睛的花纹。这不就是他睡觉的那棵大树的树眼吗？于是小树懒又像以前那样飞快地用大长胳膊绕住了椅子。以前他总是慢腾腾的，还从来没有这么快过呢。这把椅子又被货车运到了城市里，放在了商场里面。小树懒仍然紧紧地抱着它。一个小男孩和爸爸来买椅子，小男孩兴奋地说： 爸爸，我要这把椅子。 爸爸说： 哦，这把椅子看上去不错呀，不过我们可不需要一只树懒。 售货员只好对他们说：哦，没关系，椅子归你们，树懒也送给你们了。于是小男孩的爸爸买下了这把椅子。当他们把椅子抱回家的时候，小树懒还紧紧地贴在椅子上。小树懒跟着椅子来到了小男孩家里，全家人请他一起吃晚餐。椅子放在餐桌旁边。这个地方闻起来有一股香肠和奶酪的味儿。玻璃上还贴着一颗纸做的星星。可小树懒看起来很忧伤，他紧紧地抱着椅子。小男孩给他一根胡萝卜。 小树懒怎么看起来这么忧伤啊，爸爸？ 爸爸想了想说： 哦，也许他不喜欢我们家的晚餐吧。 小男孩问： 那小树懒的家在哪里？ 他的家在原始森林里。 小男孩向窗外看去，窗外是很多的房子，还有一棵树。 原始森林有多远呢？ 这天晚上，小男孩翻来翻去，怎么也睡不着。他一直想着原始森林，想着小树懒离开家乡 该有多么的想家呀。后来他轻轻地走进厨房，看见小树懒用长长的胳膊和腿把自己吊在椅子下面。男孩轻轻地抚摸着小树懒， 你一定梦见了原始森林吧，梦见了可爱的小猴子、茂密的藤还有高大的树木，你一定特别想家吧。 就在这个夜晚，小男孩找来旧纸箱子、纸、胶棒和绳子，做了一个巨大的纸箱子，箱子外面还画上了原始森林的图画。小男孩轻轻地说， 这是给你做的。 他想把小树懒从椅子上抱下来放进纸箱里， 可是小树懒却紧紧地抱住椅子，就是不放手。 小男孩只好把椅子和小树懒一起放进了箱子。然后，小男孩在箱子上贴上一张纸，写着：“ 请寄回原始森林。” 他悄悄地对小树懒说了声 旅途愉快，再见， 就把纸箱子放在了家门口。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，当小树懒再一次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始森林里。他迷迷糊糊地坐在他的树，哦，是四条腿的椅子树上。大森林里茂密的植物很快就把他的椅子也包围起来了，大树叶子温柔地抚摸着小树懒的背，就和他梦见的感觉一模一样。小树懒终于又回到家了。 两本《 白日依山尽》，黄河入海流。 哎，唐耳朵， 哎呀，写得好，写得好。 唐耳朵， 嗯， 哎，你在干嘛？ 我在看古诗词。 这不是我昨天刚买回来的书吗？ 啊，借我看看呗。 我书怎么少了一本啊？原来是被你拿走了一本。 哎，你看我都认识这些字了，厉害吧？ 哇，唐耳朵， 嗯， 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读书了呀？ 我一直就很喜欢读书，所以我才那么的有学问。别吐。 唐耳朵， 嗯， 我记得在去年我生日给你送了一本书的时候， 嗯， 你把那本书给吃了。 嗯，那时我还不懂事儿啊。 我记得今年我又在过年的时候给你送了一本书的时候， 嗯， 你把它拿到学校跟你的同学一起吃了。 哎，我想分享一下嘛。但现在我知道了。 是什么东西让你突然变得爱读书而不是吃书了呢？ 我长大了。我终于懂得那句话， 什么？ 肚子里要有墨水，不是喝墨水，而是要多看书。 真不容易呀！上次你把我桌上的墨水给喝了，就是因为这句话吧？ 对，你知道我最近还看一本书吗？ 哎，还看一本什么书？ 《人类简史》 啊？是我们人类的历史吗？ 不是。 嗯， 我想那本书只是目前啊，目前我在看的300页啊。他说的一些很深奥的东西。 什么深奥的东西？ 我觉得没有必要说那么深奥。 比如说呢？ 人类简史嘛。 唐耳朵，简史的意思不是在小区公园遛狗的时候捡狗屎 啊， 而是人类的历史，简单的告诉你。 啊， 唐耳朵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。 嗯， 你还要喝更多的墨水， 好吧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呱呱一岁半的时候尿床，他向妈妈提出了一个问题。 妈妈，床上为什么是湿的？ 妈妈说，他问我，那是你尿床了呗。呱呱听了之后反驳道， 才不是呢，我没有尿床。 没有？那你说说看，你没尿，你那床为什么湿了呢？ 这是因为我们家房子漏雨了。 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呱呱总是翻来覆去。呱呱向妈妈解释说， 妈妈，我睡不着。 妈妈补充了一句，天都已经黑了啊，你快睡，你再不睡觉让老妈虎给你逮走啊。 老妈虎是谁？ 专逮不睡觉小孩的，就叫这老妈虎。 那小孩呢？ 睡觉的小孩不逮。呱呱还是没听懂，他马上又问妈妈说， 那他逮谁？ 爸爸带着呱呱到天坛玩，拍了一张穿着小皇帝衣服的照片，回来之后他特别高兴，把照片拿给妈妈看。冷不丁的，呱呱还对妈妈解释了一句， 妈妈，你有一个皇帝儿子。 呱呱小的时候，妈妈给他解释什么叫瑕疵，瑕疵是什么意思。听完了之后呢，呱呱马上对妈妈说， 我知道了，瑕疵就是雀斑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玉强幼儿园的陈小诺小朋友要教我们唱儿歌，给他一个好名字。 名字想一个好名字，名字要陪他一辈子。叫小白，他身上有小点点。叫小黑，他身上也不太黑。毛毛不好。小黄不对。来福太俗。小花是女生。名字想一个好名字，名字要陪他一辈子。 下面请小军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，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，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。给他一个好名字。名字想一个好名字，名字要陪他一辈子。叫小白，他身上有小点点。叫小黑，他身上也不太黑。毛毛不好。小黄，不对。来福太俗。小花是女生。名字想一个好名字，